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哇，大家好啊，今晚有个好猛料嘅嘉宾啊，先要介绍咗今晚嘅嘉宾先，长毛毛哥。 大家好。 今日而家唔系长毛嘅短毛啊。 系长紧毛系咪你啊？ 长紧毛有冇咩唔习惯啊？呢个短头发。 冇乜唔习惯。 啲马嗰啲发油用晒未啊？需唔需要为你补购一啲？ 发油 啊？ 冇啊。 冇，即系而家系用洗头水洗头噶啦。冇乜特别嘢搽， 淋一淋就得啦。 淋一淋， 唔系以前要搽啲嗰啲， 要搽油噶嘛？ 嗰啲叫咩咧？ 发尾油， 发尾油系， 以前都冇。我有我有买一只嘢喷咗之后容易疏嘅，咁可能嗰啲类似发尾油啊。不过就 系咯， 同真系发尾油又系唔同嘅。我有一支，有个人送过一支发尾油俾我，系用用嗰啲。我唔记得用边种嘅种子做嘅，佢真系好有啲油腻嘅，搽落去真系就有啲油腻嘅。咁而家嗰种发尾油就进步咗噶啦，喷雾咁样喷落去咧就易疏啲嘅。 嗰啲长期有得买噶啦，唔使人送噶啦。 嗰啲有。 喂，但系你中意长定系短毛啊？ 咁我留咗咁耐长毛，你仲使讲？ 嗱，咁啊，其实我啊开几句开场白先啦。其实我想了很久这个访问怎样做，因为毛哥不是一个人人都不识的人，相反毛哥是一个人人都识的人。 他是香港 No.1 最多人识的嘛，证券。 当然啦， 那个 survey。 其二是毛哥认识那一面，亦都很多时候是他唯一那一面。啊，我刚刚知道的这件事。 就是什么 其实我另一面当然没人识啦，那就是我又没有必要给另一面被人知道嘛。 你咁问就得啦。咁呢因为我之前都做过啲功课，听到阿毛哥啲访问呢，其实捉唔到个重点。嗰啲人就好想呢将阿毛哥将佢唔想同人分享嗰面呢就係咁挖出嚟。咁你知阿毛哥嗰啲太极好叻，好好犀利啦。四两拨千斤冇人问到嗰啲问题嘅。咁所以呢我希望做个好人，我问嗰啲冇意思嘅。咁反而呢就係、是有一个问题我特别即我觉得同你系点讲啊，你一讲嗰样嘢我觉得啊系啊我都系咁諗，你估系咩？ 唔知 道。一讲落你就知啦。嗱咁啊正式进入访问之前想表少少 background。阿毛哥你有契女系咪？ 系啊。 多唔多见或者多唔多来往？ 都少啊，因为我真系好唔得闲，尤其是佢最近搬屋搬到好远呢就更加少见。 同埋大过咗咯。 佢以前系喺九龙塘住嘅时候呢，我踢完波，因为九龙塘周围都好多球场啊，系咪有九龙仔啊，有呢个大坑东啊。 何文田啊。 何文田啊都近。 摩士啊。 摩士都近啊，即系搭的士都系四十皮就到㗎啦。咁而家佢搬咗去西贡呢就真系难啲见。 咁啊，点解咁高兴嘅请到阿毛哥上嚟呢？咁啊，当然系我其中一个主持啦 ，Donna 啦，系嘛？你点识阿毛哥噶 ？Donna， 佢就系 佢问紧我， 阿毛哥答一样得噶，有毛哥答一样得噶。 你答啊，你记得先啦。 咁有 Maradona 啦，啊 Maradona 即系其实马里多纳咁解。 马里多纳，咁边个马里啊？ 即系。 马利真系好难讲噶， 马利 马利医院就系马利， 因为我当初谂过会唔会系阿当娜系冇哥沟唔到嗰啲咧，即系又认咗做啊契妹啦咁。 咁我就觉得讲呢个问题就系非常之 系啦， 非常系即系非常之冇意义 嘅，系好无聊， 系同唔系唔该听啦，傻嘅。咁咧就系因为嗰阵时同样一个朋友。大家 我真 係唔知， 我得講呢啲真係冇意思。 咁我得 我梗係唔 呢啲 第三者，又就係其他人啊嘛。 唔係，我冇唔講名都唔得。 咁你中意講唔講啊？冇所謂啊。 死咯！ 咁我講嗰啲啦。 唔係，嗰搞笑嗰啲其實。 咁你要問阿毛哥講唔講得喎？ 唔係，即係我朋友去食飯咁咯，跟住咧，佢又好刻意叫我留住隔離個位，跟住我咩人嚟噶？嘿，長頭髮噶咁樣咯。跟住我女仔嚟嘅，应该咁样啦。跟住就想出原来佢，咁就第一次识咗佢咯，就咁。 OK， 就咁啦。 OK， 大家又多咗来往啦，系咪？即系都，即系阿毛哥头先讲， 其实我准备咗好多问题，但系我发觉真系好难问。即系譬如我有一个问题， 唔使 即系譬如喂，你政圈嗱，从政咗咁多年，选咗咁多届，有冇特别 friend 啲嘅人？因为嗱，好坦白讲，我就唔系嗰啲非黑即白嗰啲人嚟嘅。你话你问我周成主席喺立法会里边系咪公道？我觉得佢已经可以喺佢做嘅范围当中。 系主要就系唔系关人事，关我事，因为我就第一我就都唔係好得閒。 嗯。 第二我又唔係好鍾意喺政界應酬。即係好簡單咁講，你話喺政界裏面呢，好多人係因為公事來往嘅 ,ok? 嗯。 咁佢到底住邊度，鍾意食乜嘢，有冇仔女，過去點我都唔知㗎。咁做朋友有個問題呢，就係你要畀時間嘅。畀時間嗰個意思呢，就係話你要即是多啲時間大家來往下，發掘啲共同嘅興趣啊，傾下一啲即係大家鍾意嘅嘢。咁呢啲咁嘅成本都非常之高啦，其實。如果喺一個好繁忙嘅都市裏面，非常之高嘅成本嚟嘅。我哋大部分人話講朋友就係其實 acquaintance， 即係話其實係相識。 嗯。 唔係 friend。咁呢個當然係因為我哋嘅語言嘅問題啦，我 friend 嚟噶，咁老實講，我都唔知見幾多，就係話講完個 friend 之後，隔咗兩個月話佢呃咗我，佢呃我哋，呃我咁，咁佢又介紹話我 friend 嚟，咁如果你信咗佢係佢個 friend， 咁你就信嗰個人，咁啊當嗰個人個 friend 係信得過，咁呢個當然係因為我始終覺得係因為我哋將朋友同埋相識或者係同事啊，系混淆咗啦。 嗯，呼应翻我头先一句，点解我话同阿毛哥做访问好难呢？因为之前嘅人好多想挖佢一啲，我觉得系私隐嘅嘢啦，同人讲啦。咁所以我就想转一转。 唔使啊，我最近都同有一个访问过，我都有讲少少私隐俾佢听， 系咪 啊？边啲啊？ 咁啊，真系要撞啊！边啲问得，边啲 未出噶？ 咁有好多私隐嘅，你唔知嘅就叫私隐噶啦。 不如由翻历史开始讲起啦。 你问 啊，你唔知咪私隐咯。 好 啊，其实我好多嘢都 即系睇我中唔中意食臭豆腐，到而家都系私隐嚟噶。 喂，讲翻你，其实你喺边度出世噶？ 我喺我出世。 但系你家嗰时家庭系咩噶？ 我家庭就系、是、其实我都讲好多次噶啦。我最近接受呢、這个 RTHK 那个鬼佬访问都有讲嘅，我就唔知点 解。讲英文啊嘛，嗰、那个 就其实我出世就系因为我爸爸妈妈都系其实我即系佢哋系唔系相爱嘅，咁又系相睇嘅。咁因为我妈妈咧就当时咧就喺大陆攞嚟，咁就因为当时打仗日本仔輸咗之後咧，咁就國共內戰，咁當然農村揾食好難啦，係咪？咁佢就攞嚟，咁就做嗰啲阿嫲嘅，咁 即係打鬼老公， 係啦，即係做阿嫲，即係而家嘅菲傭啦，即係傭工啦， 即係住喺嗰個 家傭，家傭 住喺個人嗰度， 家傭啦，即係家傭。咁就即係 servant 啦，如果英文就 係， 咁就。 但你冇跟佢一起住㗎嘛。 唔係你太急啦。咁就我都佢未养到我老豆，我點會跟佢一起住呢？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是、佢當時應該係病咗，咁就有人介紹佢相睇，咁就認識咗我老豆咁樣。咁當然佢哋中間嘅愛情嘅成分係非常之低。咁後尾就佢兩個就合唔嚟㗎。咁終於就係六歲嗰陣時候，我老豆就失咗蹤。咁就佢就繼續即係做返即係出返嚟做阿嫲啦，即係做家傭啦。咁所以我就擺咗去我一個遠房親戚嗰度寄養嘅，即係寄居嘅。咁、所以呢這個就係點解有好多人對家庭有好深刻嘅印象，我冇嘅原因嚟嘅。 咁個遠房親戚對你點㗎？ 非常之差。 即系打啊！ 打咗好少。 俾饭你食咁。 其实我个远房亲戚咧就系做而家讲就叫高级文员 ，senior card。咁佢嗰阵时已经好威嘅，因为识英文已经好威，咁所以佢就比较睇少啲普通人。 哦。 咁佢成家人都系 覺得自己是即係同普通人唔同嘅。咁當然我入去之後，咁佢覺得我同佢哋唔同啊嘛，咁所以就覺得即係所有嗰啲冇嘅嘢都當係我搞出嚟㗎啦。咁都其實我係最細嘅。咁呢個當然 即係有冇表兄，即係有啲表兄弟姊妹咁。 好遠好遠， 即係唔係即係嗰個家遠房親戚入嗰個家庭有啲細路㗎都。 有七個啊！因為嗰陣時避孕就技術非常之差嘅，係咪？除咗你係扎呢個帶子宮環啊，或者扎呢個輸卵管，或者扎輸精管， 即結扎啦，手術啦， 結扎手術啦。咁就所以嗰個童年當然係唔係好愉快啦，咁我就其實呢個亦都影響咗我以後嘅性格嘅。 所以我跟住落嚟個問題就係話 點樣影響？ 唔係你點睇家庭？即係會唔會就係因為嗰一樣嘢而令到你對家庭有個負面嘅睇法咧？ 應該係啦。我覺得家庭可有可無咧，就我嚟講，第一我就未試過喺家庭生活，即係個所謂好嘅家庭生活，我未領略過呢種好處。咁個壞處我就經歷過啦，咁所以其實即係等於好多人細個浸過，即係俾水浸過之後，佢好難去學游水一樣，因為驚啊！ 你由幾多歲開始接觸到接骨奶？ 接骨奶係都好後期，我記得應該我記得係70、71年到啦。即係嗰個就係、是我即係、就是、買份嗰啲海物翻嚟睇到嘅，咁後來就睇多啲啦，因為但係嗰陣時照顧阿拉對即係喺香港都好陌生嘅。我記得有一套荷里活片係令我即係開始認識佢嘅。咁嗰套荷里活片就係、是、Che 就係佢個名嚟嘅。 嗯， 咁嗰套戲就係阿即皮連斯咧就做卡特咯，咁奧馬沙利夫咧就係做呢、這個小華拉，咁就嗰套戲不過不失啦，即係又冇乜點醜化佢，又冇乜嘢，即係其實都係skin deep 啦，即係唔係好深入，但係基本上會你會了解到小華拉，咁嗰套戲對小華拉又冇乜嘢醜化嘅，都係基本上肯定嘅。 但是因为那套戏令到你，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哪个叫奥马沙利夫，就是已经很久死了很久，是不是？他是埃及人来的，就是拿个影帝的。他对眼都是非常之吸引人，大家都知道小哥拉对眼都很吸引人，所以他有个神韵在这 里。那会不会是因为只是这套戏你就会即追回小哥拉的生平啊？即 当然是啦，其实所以其实很多人问我，他说你小哥拉是革命家嚟嘅，咁你着佢件衫嘅商品嚟嘅，或者你向佢推介咁，即系小哥拉个女就讲好好嘅，佢话第一就算佢系商品，咁都令多啲人知道咗，好过冇。 因为之前同吴君如访问你咧，我记得入边其中一个人就成日叫你做革命家、革命家、革命家，我觉得你就其实唔系好自然嘅，算唔算系啊？ 咁革命家梗系唔自然，因为家姐即系一家啊嘛，即系话第一就系可能你个智慧特别超卓啦，因为经验特别丰富啦，或者你嗰个意志特别坚强，咁呢三样嘢都好似唔喺我身上出现。 咁你谦啫， 咁即系如果你话叫做革命家，就真系我真系愧不敢当。 咁但系事实上喺香港搞抗争又， 革命先啦， 系咁当然啦。就算系抗争，即系香港都冇乜人有你咁长情，有你咁做咁多嘢，算唔算咧？ 呢个真系睇你点睇啦，系咪？我就其实我都系应做就做啦，系咪？其实就系好简单，一样应该做嘅嘢就去做咯。 但你剛才說呢，你是70、71年才接觸自古華拉嘛，但那時你是14、15歲咯， 是 嗎？是，即是還在那個遠房親戚那裡生 活。我已經離開了，我14歲已經離開了，已經離開了那個遠房親戚。 即是你是6歲到 14歲 就在那個家庭到。其實那個家庭有沒有令到你呢，怎樣影響了你將來即是有些這樣的抗爭那個，是不是你那時被人欺負你就去抗爭，所以大了就這樣呢？ 這個一定是要做個心理分析才知道的，因為這個就不是我跟你去講的東西。那你說是不是一個因素呢？就一定是的，因為 人被人欺壓嘛，是 不是？是，但是這個世界很多人被人欺壓，不是每個人都做的，是不是？等於有些人說喂，為什麼高爾基這個俄國的大文豪高爾基会做到文豪，哦，因为佢喺低层出身，我知低层嘅嘢啊嘛，咁唔系个低层嘅人都做到高尔基嘅，系咪？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最 fundamental 嘅因素，就可以咁讲。但系后来嘅嘢就系、是、因为其实系我妈妈或者我周围嘅人影响我啊，呢、这个后天嘅嘢。咁第二个就系、是、其实你处于边个时代就会有嗰个时代嘅精神嘅。咁我增长嗰个年代。是所謂六十年代嘛，六十年代末嘛，係咪？咁嗰陣時即係嗰啲 rebels 好多，即係嗰個世界上面嗰啲激進嘅學生啊、年輕人好多，咁所以其實我一定係會即係受到佢哋感染。雖然間我冇參與其中，但係我喺佢嗰個即係喺個餘水底下咧，叫 aftermath 底下啦，咁所以好明顯我受啲影響。第二就係、是。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跟大陆很近，那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对我有影响。 那你看书是不是就是那时候开始即 develop 了这个兴趣？ 看书就很小的都喜欢的，因为没有做嘛。 嗯。 啊、那没有做就看了。啊 但你睇咩多啊？你细个嗰时 乜都睇啦，不过 我哋嗰时睇埋老夫子啊，咩儿童乐园啊嘛。你系咪已经开始睇嗰啲马克思主义噶？ 马克思主义比较少嘅，马克思主义其实系多数系睇报纸啊、杂志啦、啊。马克思主义系我后期嘅，其实我开头嗰阵时睇毛泽东啲嘢多嘅，系嘛咁就我细个嗰阵时都已经唔系好中意睇嗰啲所谓漫画啲嘢噶啦，到而家我都唔系好中意睇漫画。即系嗰阵时大家想象唔到，因为嗰阵时啲报纸咧系好多掌故啊，因为六十年代中距离抗日同埋国共打仗，其实都系二十年到。 嗯， 即系等于我咧睇六四，个日记忆未完，好多当代嘅即系曾经经历过一样嘢嘅人喺香港都会写翻嗰啲嘢，咁所以呢个系唔系好难接触到啊。咁亦都国共双方喺香港都希望。是建立自己的道统，咁你道统一定会有历史的论述㗎啦。咁所以你会比较全面咁样去了解到佢哋嘅论述啊咁样。咁呢个当然係会对我嗰、那个少年时期有一个即係帮助啦。 咁你做咗立法会议员呢，咁你嗰个远房亲戚仲有冇即系你冇联络，有冇好 proud of 你噶？ 我今年都58岁，死咗一定系咪？唔死都已经系系咪？ 嗰啲细佬嘛，就七个嘛， 都唔会有联络嘅。 系啦，都冇啦。 佢知我系边个，一定知我系边个，但系佢就冇联络噶啦。 嗯， 其实都好大，因为点解咧？我系最细，我58岁，佢哋最少都60岁啦，系咪？ 系， 我一二啊，其实已经系即系对人生嘅睇法已经另一回事噶啦。已经是到即系晏昼成五六点钟嘅时候嚟啦，系咪？即系差唔多黄昏，咁啊，即系我相信佢都好难得去揾我啦，系咪？如果撞到咪寒暄几句啦。 咁喺嗰个时候成长啦、长大啦、甚至乎可能参与抗争活动啦。咁如果我哋呢一代人要所谓参与抗争，其实相对嚟讲易嘅，算唔算咧，毛哥？因为而家有好多政团啊、政党啊，好多嘢你可以参与。 其实你咁讲啦，即系以前我哋嘅时候，殖民地主义就你一起抗争已经系打击你噶啦。咁香港人之所以有自由咧？就是因為回歸開始引起的，係咪？因為回歸的時候英國人要走啦，咁所以佢對殖民地統治唔會咁上心，因為佢要走啦嘛，咁佢就冇乜所謂，有多啲自由都冇所謂嘅，係咪？呢個就係其實一個非常重要嘅因素，就係話嗰個統治者本身已經要走啦，所以佢對於一啲改良啊，佢唔介意去做啦，只要唔影響佢當即係佢喺香港統治嘅利益。第二咧就係香港畢竟係 已經過了那種所謂難民社會，因為大家要不要忘記就是說、如果你是在好像我媽媽那樣1948-49下來的時候，其實你當香港一個過即是一個即是一個你自己暫時的一個即是過渡來的嘛。但是即是你一路跟住睇睇到台灣又唔會反攻到大陸㗎啦。咁大陸又打唔到台灣㗎。咁所以 大部分嗰陣時香港即係喺戰後出生嘅嗰一代，我係56年出世㗎嘛。即係由56至到66嗰堆人，根本佢冇辦法唔當香港係佢自己嘅歸屬。 嗯。 咁所以佢會有一個意識，就係話佢開始關心自己嘅問題，同埋香港係由慢慢係由一個由難民去做廉價勞工變成一個出口帶動嘅一個製造業嘅地方咧，慢慢係轉型啦嘛。咁呢個就會孕育出好多唔同嘅階層啊，小資產階級啊，中產階級啊。咁呢班人當然唔會好似佢個老豆老母咁睇個社會啦，係咪？佢有佢自己利益啊嘛。咁所以你從香港本身嗰個社會發展都會睇到嗰個政治不能夠好似以前咁㗎啦。咁呢個第一個炮打響嘅就係1966年嘅即係天星小輪嘅加價嘅暴動。咁當時出嚟抗議嘅人或者暴動嘅人都係20-30歲嘅人啊嘛，即係同今日一樣，係嘛？即係蘇守忠啊，就喺外國讀完書翻嚟啊，或者盧奇就喺香港，即係喺香港成長啊，佢成班人都係嗰班人。 但好明顯，而家嗰個代價係付出係細啲啊。 咁所以咪多啲人咯。 嗯， 就咁簡單。 我又想跳翻去啦。你小學同埋中學係讀邊間嘅？ 小學就無謂講啦， 金文泰 中學讀金文泰。 咁呢間學校有冇對你即係思想上有啲咩改變？ 我就覺得我從來都唔覺得學校會影響人。 哇！你 係啲人影響人，即係先生啊，同埋啲同學。 係咯係咯，即係嗰啲老師咯。 你間學校係建築物嚟嘅啫嘛。 唔係嗰啲老師咧，同學咧，會唔會對你有好大嘅影響㗎？啟發咗你。 其實我變咗一個 有啲恩師啊嘛。 左翼人咧就係、是。我媽媽對我影響，但係最重要嘅就係我讀金文泰嘅時候咧、因為我撞到一個我嘅 mentor， 即係嗰個啟蒙人。咁啊點解咧？佢就係一個俾政府俾警察捉咗去打咗一餐，因為佢當時就派傳單啊，即係同阿曾德成一樣。 曾德成 同曾德成一樣， 係咪就曾德成？ 係咪曾德成？曾德成係成 Poor Boys 嘅。我嗰個 mentor 咧就係同佢一齊咁上下時間。咁佢兩個其實都識嘅，曾德成識我啟蒙社嘅，因為當時佢兩個就係最勇敢嘅啦，係咪？我 mentor 就係點樣講咧？佢就喺個法官嗰度判嗰個法官翻去英國食薯仔皮啦。 嚇、 即係佢話你冇資格判我，我唔會承認呢個殖民地嘅法律嘅。咁當然呢位啟蒙者而家已經係差唔多退休啦，係咪？咁佢都跟住共產黨一路咁樣， 但係點樣具體影響你啊？其實嗰個人 人格 帶你去 人格，人格咁你 即係生命影響生命咁啊？ 咁即係好簡單啫嘛。咁你點解有好多人覺得孫中山先生係國父啫？你覺得人格嘅啫嘛？你有見過佢咩？你咁我見過佢更加即係我覺得又唔係好難明嘅喎。 我覺得我。 当然你暂停派教先，我们去一去个壁，转头再即刻回来。 花生就当饭食，我们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郑兼寒。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翻到第二节有个不速之客，原来阿 B 哥咧就对呢个访问好有兴趣，佢、有好多想问嘅问题，咁我不如俾佢第一身自己问。 交个麦俾你。 阿毛哥，我其实有个问题想问你，众所周知你都系一个托洛斯基嘅一个叫做思想嘅追随者啦，系咪先？咁你点睇啊？陈独秀或者啊李大超呢啲以前系国际派或者第三国际嘅人咧？ 其实陈独秀佢一生人其实佢都系好快，即系好早死啦。当然喺中国人嚟讲，佢就唔算嘅。系咪？因为嗰阵时如果五廿零岁死咧，就 长寿 都算系唔系算短寿啦。但系我讲佢嗰个寿命咧，我想带出一个问题，就系话你要睇睇我哋中国嘅发展咧，佢由清朝帝国主义入侵咧，其实我哋嘅思想领袖、政治领袖咧，系喺一个非常之短促嘅时间里边，要即刻追到成个世界潮流。呢个亦都系托派理论其中一个，就叫做不平衡发展率同埋呢个配合发展率。个意思就系话。即系你，如果你今日去买部电话，你唔会重新买水壶开始噶嘛？ 系啊， 你而家定系买 iPhone 5、iPhone 6开始噶嘛？咁所以即系话，我哋中国系因为帝国主义嘅入侵，系带咗入去一个全球嘅制度，叫做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我哋要回应资本主义嘅制度嘅时候咧，我哋唔会好似。葡萄牙、西班牙或者法国咁样系经历翻晒佢所有， 或者好似以前啊， 所以陈独秀五十几岁人咧，佢系等于喺西欧，即系佢思想上面嗰、那个即系不停嘅动嗰、那个跌宕咧，就好似呢一个法国由伏尔泰去到呢、這、一个俄国嘅托洛茨基或者列宁咁，所以佢系一个。非常之特有嘅，即系特殊嘅人， 唔会好似系史太林嘅五段论由呢个原始嘅社会再行过一次啊？ 五段论其实系史太林做出嚟嘅啫，我觉得，因为马克思主义冇讲过呢样嘢，即系冇讲过，系有啲人总结佢出嚟，呢、這个就系嗰个所谓社会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呢一门手艺咧就系呢个。蘇聯做出嚟噶，又係中共就繼承咗啦。咁呢、這個基本上係一個非常之教條嘅嘢嘅。 咁阿毛哥其實係第一節咧，嗰陣時啱啱路過嗰陣時都聽過你咧。佢你年青時咧都睇過啲關於毛澤東嘅嘢啦。咁你係最初頭你一個叫做毛派嘅， 絕對 係咯， 絕對呢個係。我去到1971年，即系我 十四五岁 嘅时候，因为林彪突然间由一个指定嘅继承人变咗一个 五七一工程啦， 咁我就觉得佢一定系有问题噶啦。 系啊，咁所以边个之前咧，阿司徒华成日话你熊仔咧，佢其实佢都好欣赏你系嘛？ 其实就我同佢关系就冇乜所谓欣唔欣赏啊。其实有几个阶段，第一佢因为司徒华本身佢系。非常之親中共嘅，即係佢就算佢唔係中共嘅人，咁、但係佢就喺思想上面係支持佢哋嘅，即係佢寫嗰個自傳都講曬啦，咁我就冇喺度再重複啦。咁所以佢好寄託派，因為毛派其實就係斯大林派嘅分支，即係個就係、是、斯大林主義嘅中國化。咁所以佢就好怕託派嘅。咁後尾到1989年。六四事件，佢都同共產黨反咗面嘅時候咧，咁當然我同佢來往多咗啦。咁到後期，因為佢變咗個古老石山，咁民主黨裏面啲人都冇乜人同我傾偈啦，因為即係佢會殺，即係嗰個有一個代溝啊，咁所以佢同我傾偈，咁大家就比較投契啲啦。咁到後期。即大家都知啦，2010年反面嘅時候，咁當然係我諗大家即係佢又唔係好想，我都唔係好想，但係當時我覺得呢一、這個係不可避免嘅。 你有冇後悔過當陣時係講係司徒華你癌症上腦呢句説話咧？ 我冇後悔，有冇後悔？咁我咁當時佢係做嘅嘢真係匪夷所思。其實我想補充嘅就係點解會咁講咧？就因為當晚佢係叫李柱銘退黨嘛，其實點解引發我講呢句話咧？佢意思佢同李柱銘講就話，如果你唔滿意我哋 民主党嘅共识， 民主党同共产党妥协嘅话咧，你可以走啊。咁我觉得佢讲呢个说话咧，实际上系太无情。咁你有边个政党可以系俾三日时间自己同全香港人去接受一个根本冇法不可以想象嘅改变咧？其实李柱铭就其实当时就李柱铭就话俾多两个礼拜俾大家谂下啊嘛，就所以就话叫佢唔好。应承呢、這个共产党 嘅妥协方案， 喺个妥协方案系喺呢一个礼拜三通过，咁一嗰日就礼拜一晚嚟，咁佢就同阿李柱铭讲，如果你即系动议话俾多两个礼拜时间俾香港人同埋民主党，咁如果你唔满意可以走啊，咁我觉得其实呢个真系完全系。乱咗龙。 咁回应返你后生嗰陣时候呢，你都系一个无派人呢，你会唔会觉得系毛泽东呢，佢曾经年轻嗰陣时候呢，都系一个即系比较上好理想主义嘅，即系个文人啦，系咪先。咁你会唔会觉得系，如果唔系佢个仔呢寒战嗰陣时候呢死咗呢，令到佢一个性格上面嘅大变呢，会唔会系实现咗你嗰套共产主义嘅思想喺呢个中国呢？ 会㗎，毛泽东其实系一个中国嘅读书人而做到皇帝嘅人，当然佢好难得啦。 嗯， 其实 即好似李白做皇帝咁样。 其实喺喺中国嘅历史里面呢，系好少读书人会 做 到皇帝嘅，佢系会帮助皇帝登基嘅啫。咁毛泽东真系可以讲系 李后主算系啦。 李后主咁咪好软弱嘅人嚟啫。咁啊抗古力今啊，其实真系佢就即系佢真系用一个布衣。咁你差堪相比嘅就刘邦啊，刘邦系布衣，咁佢系乡长嚟嘅。咁但系你讲话。即系毛泽东是一个读书人嚟噶嘛？ 但系可以打江山啦、 咁所以其实佢系一个喺儒家文化底下受熏陶好深嘅人，虽然而家佢系反对儒家，表面上，所以佢系帝王术。咁不过如果你要做帝王嘅时候咧，譬如间你讲以前作反啲人都有，譬如间黄巾贼就黄天当立，系咪啊？洪秀全就向呢个基督教取经，咁。毛泽东就是攞咗马克思主义。咁当然毛泽东喺未得当权之前，佢係同所有嘅革命领袖一样，佢一定係要不断更新自己，否则佢係冇可能胜利㗎。当佢胜利咗之后，佢仔无论佢仔死唔死，佢都係走返同一个路。其实毛泽东係一个比斯大林更加高明嘅人。因为斯大林是用党机器去，而毛泽东就够胆搞群众运动，因为他的魅力啊，同埋佢嗰个对于群众心理学嗰个掌握咧，系比斯大林更 加即系特别是高尧事变之后啦，系咪？佢识睇到 高尧事变就是另一个问题嚟嘅。我不相信毛泽东是想阿高光死嘅。咁但系佢就好忍心啦，即系当时毛泽东。是离开了北京的嘛，当这个高尧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当看不到了。 他其实那时候输了的嘛，在这个派斗争来讲，他输了给刘少奇啊。 高尧事件没有高尧事件没有，高尧事件不关事。高尧事件是这个高光妖兽石是东北王嘛，其实他是依附。 妖兽石不是妖兽石。 华东。 高光是。 妖兽石是华东啦。咁高光就係東北王，咁佢係傍住斯大林㗎嘛，咁當時王明仲喺中國㗎嘛， 未走， 所以呢個毛泽东咪借刀殺人囉，即係將斯大林派清除囉。因為斯大林派喺中共裏面真係仲有好多人嘅，譬如間陳雲啊， 張文天啊， 張文天已經靠邊站啦，陳雲啊，或者是这个康生啊，康生其实 李立山那时候都 李立山已经是靠边站了，康生就是 原本的斯大林派， 即是所谓中共里面的所谓28个半贝什维克里面就是这些人。 咁啊毛哥，你会唔会觉得系啊？譬如毛泽东嘅话，如佢都系一个系 copy 用呢个共产主义嘅 package 嘅一个系儒家思想人咧？即系帝王术嘅，即系一种传统嘅 帝王咯、 啊，系咯，即系好似阿张之洞讲讲嘅 中学遗体西 学，系冇错冇错，系咪都系呢啲？ 咁大部分喺呢、后起嘅国家都会咁做嘅，俄国一样啊， 嗯， 俄国呢、這个伊凡大帝同彼得大帝佢都系学西欧嘅， 系啊， 系咪啊？咁你睇即系呢、這个彼得格勒咁佢好蓄意學西方啦，係咪？即係個城市嘅格局啊，意思要咁呢個其實大部分嘅人都係學法國嘅，大部分嘅後起嘅國家都學法國。你睇俄國小説嗰啲貴族啊，或者嗰啲知識分子都九唔九醒啊，佢法文噶嘛。 咁如果阿毛哥如果用你個角度嚟睇咧，譬如有啲點樣西方一啲新站嘅即係新穎嘅思想啊，啲 K 卡嗰啲嘢，譬如以前啊，譬如阿毛澤東學呢個比較上先進嘅共產主義嗰啲思想咧，咁佢都係走唔出呢個儒家嘅DNA 噶嘛，係咪未來你覺得係中國人咧，就係、是、永遠都係一個帝王啊、儒家啊嘅一個農奴嘅 DNA 係永遠走唔出 咧？呢、這個冇世冇永遠嘅，即係當。当先进嘅西欧国家去睇德国嘅时候，佢觉得佢德国都唔系咩嘢嚟噶，咁样啫嘛。即系等于人嘅生命一样，佢系会改变嘅。个问题就系你想你嘅生命系咩咯？咁如果你讲社会就系话，嗰、那个社会里边嘅人想改变，而嗰个改变嘅力量开始这个增加嘅时候，咁啊有个转机。 咁啊，即系其实听阿毛哥讲佢 belief， 其实我觉得系好好似上堂咁啊，即系老实讲， 同埋唔系一般人即系经历嘅一啲嘢咯。 咁其实我就觉得， 唔系佢嘅博学真系， 唔系好博学， 令人出奇。 佢唔系好博学啫。 但系我知道你，但系你毕咗业之后冇读大学啊嘛，系咪啊？ 系啊，我冇读大学。 你系唔读定系咩原因噶？ 当时我就系啦，我都唔想再嘥 时间， 唔系嘥我妈妈啲 血汗钱， 啲钱啦，系咪咁就咁当然啦。如果考得好啲，咁我就唔使嘥我妈妈嘅钱嘅，咁就必须要补充一样嘢啊，就系咁当然系我当时考试成绩唔足以去攞我啲奖学金， 因为嗰时冇通识啊嘛。 嗰阵时都有关人窿嘅，我记得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就算有 grant， 咁佢唔会，佢唔系佢唔会养你噶嘛，佢俾你交学费啊嘛， 系咯， 系咁所以都系要俾钱嘅。 咁所以你中午之后即刻出嚟做嘢咯？ 唔系，我读到中六嘅， 即系中六之后就出嚟做嘢啦。 系我就做， 但你做咗好多份工噶嘛，系嘛？ 咁打散工嚟讲就即系当然系全世界散工都一样啦，就打好多份工噶啦。 例如咧？地盤 唔係佢，例如我嗰陣時記得冇個係幫呢個中巴 西 個巴士， 九巴細個巴士啦，做個印毛衫啦，做個印布啦，咁啊做個紙廠啦，又做個地盤啦，都好多噶啦。 你會唔會嗰陣時候係比較上係因為嗰個工種咧比較上係被剝削，你會唔會憎恨呢個資本家咧？ 唔使啊，理性上都知啦，系咪？我一早已经理性上都知道系，咁当然系理性嘅嘢未必可靠嘅，系咪？咁就当你喺理性上面再用感性去丰富嘅时候，咁就当然系那个经验系会令你嗰、那个即系、就是、你理性嘅认识更加深刻啦。啊，呢、這个就好简单。其实而家即系其实感性同理性本身。是不停地交互的作用，即是你很难分哪一分钟是理性，哪一分钟是感性，是吧？即是除非你是一个即是书呆子，或者你是一个没胆去面对现实的人，那你就成为一个理论框架在那里走走去。我看到很多，即是我看到很多所谓读书人其实都是这样的，他将那个一生人就在那些理论框架走去走去嘛， 象牙塔啦。 咁 咁佢呢个系佢嘅职业嚟噶嘛？ 咁阿毛哥，我哋呢个节目出家之前咧，即系上个礼拜四咧，即系你上阿萧生嘅节目啦，系咪先？即系讲关于好多嘅习近平嘅判断，佢算唔算系都一个感性嘅人，想行翻以前 阿萧阿萧就系、是、你讲下习近平 系啊？ 习近平系一个庸才嚟咧，好明显，好明显啦，非常之庸碌嘅人啦。咁、但系。庸碌嘅人唔， 但佢逐渐咪党政军大权，佢自己揸晒嘅， 咁即系表示嗰个政权个水准越嚟低啫，系咪？即系你习近平都系非常之庸碌嘅人啦。你能够喺权力斗争里边赢到，咁就睇边个对手啦。第一，第二就系话，如果你话将佢缩窄咗喺拳坛上面，咁我哋会问一个问题，就系话呢个拳坛对于拳坛嘅变动，对于其他喺拳坛下面嘅人有冇好处嘅？咁而家暂时嚟讲，你睇唔到习近平对于中国老百姓即时会令佢哋好大镬，但系佢系令到长远嚟讲，中国老百姓系一定更大镬。点解？因为佢系将所有反对佢嘅人杀晒，包括个政敌，包括要求民主嘅人。系咪？咁所以佢系带嚟一个黑暗嘅时期，就非常之清楚。当然呢个黑暗时期系咪话完全冇睇到一啲好似烟花或者啲好伟大嘅结构咧？嗱，好简单，你讲习近平而家要保七保八，咁保七保八系保咗好耐啊，系咪啊？咁而家佢系一个咁高速增長嘅基礎底下，要保守保法真係好難。咁我睇唔到佢可以駕馭到呢樣嘢啊。第二就係呢個習近平 做豆腐渣工程咪得咯，起完跟住冧一棟，起完冧一棟咁咪得。 呢個習近平佢想學埋都學唔到，因為佢冇魅力。 嗯，佢未打過仗。 佢係似斯坦多啲啦。 嗯。 就是用黨的機器去打擊個政敵。咁毛澤東當年點解係夠膽去喺黨嘅機器外面叫紅衛兵去作反呢？第一就係佢睇到佢自己嗰個魅力同埋影響力。 嗯。 佢嗰個帝王術非常之高明。 嗯。 咁如果你話好似毛澤東啊、希特拉啊，以至到麥索里尼啊呢一種魅力型嘅領袖，去打垮，即系繞過咗原本嗰、那個 官僚啦， 官僚系統去號召人民出嚟作反，再建立翻個官僚系統咧，呢、這個真係事不與我噶啦，暫時一直做唔到，所以你睇到佢大部分都係作呢、這個右手就打嗰啲反對派，即係嗰啲爭取民主嘅人。你諗下呢個普志強啊，或者其他人咁紀念六四咁都係尋人滋事，咁有啲律師去維權又要俾人拉，咁你睇到佢對反對派非常之嚴厲。佢另一邊咧就打佢嘅政敵，咁所有大陸正常人都知道，大陸嘅貪污係由 基層嗰邊 由基層出。咁你只而家佢打嘅就係同佢即係相對抗或者對佢有威脅嘅官僚集團，即係周永康係啊。咁有其他係咁，佢會唔會打到咧？ 佢譬如話曾慶紅嗰啲得唔得？ 即係話佢恩人嚟，咁唔打佢，佢一定唔會打，佢一定唔會打鄭紅啊。冇鄭紅就冇佢，因為佢係太子黨啊嘛。 嗯， 係咪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大陸嗰個趨勢係咩？就係話由於歷史上面出現的一個誤會或者一個偶然，就是說太子黨離開了權力核心大約有20年，現在回來拿回個權力，當然這班太子黨能否駕馭到這20年已經發生了個變化呢？就我覺得這個也是即是中共那個未來的發展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阿毛哥，我想最後問你一個問題，即是我自己最後呢，習近平有沒有機會好像是蔣經國那樣呢，是先這個集權跟著後這個變天？ 很難說，因為威爾加嫖夫未變天之前都不知道， 但系我睇习近平嘅人嘅呢、這个人嘅才具，以至到去谂嘢嘅方法咧，咁就好难。 因为以前系，譬如阿胡耀邦、赵紫阳嗰阵时都系比较上开明，但系因为佢冇集到权，佢冇集到权先变天嗰阵时就俾人踢咗落嚟。 咁但系集权唔等于，如果一个人集权唔等于佢一定会开放噶嘛？呢、這个就 系 关键。 咁因为呢个系比较上喺中国嘅框架，有个心，即系个官僚上面有个心理嘅阴影。 其实好简单，如果话中国要改变呢个一党专制形成嘅国家资本主义，一定系自下而上噶啦。咁你而家睇唔到啊？习近平自下而上，你有冇睇唔到？其实喺某个程度讲，沃尔巴乔夫。当然佢系当安德罗波夫死嘅时候，佢接任嘅时候，佢冇讲过咩，但系佢后来佢系首先开放报禁，然后开放党禁噶嘛。而习近平如果佢连报禁都唔开放，咁你点样同呢个沃尔巴乔夫比咧？咁你睇唔睇到佢而家开放报禁啊？冇啊，佢差唔多想喺香港实行报禁添。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分别嚟嘅，即系沃尔巴乔夫冇魅力。但是他是将束缚这个苏联的绳索解开了嘛，他驾驭不到嘛，那他就失败了，那就越来越打败了他了。但是我看不到习近平现在是这样，他拉来拉去都是拉那些政敌而嘛，他没拉过其他人，也都没有号召过这个大陆人出来做嘢啊嘛，系咪报禁又冇？咁你睇佢对香港就根本就非常之差啦，系咪？你睇到嘅。 咁啊，讲咗咁多 data 性嘅嘢，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Gentlemen。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问晒所有嘢 嘅，一个访问问晒所有嘢。 如果问唔到，下次讲，你做唔到。 好啊，当然轮到你发炮啦。 我哋串起大中华之后咧，我哋翻去。冇过人生先，我想，唔系，因为其实真系好多人都想知道你嘅过去，你嘅人生点样啦、 啊。你睇呢 个，哎呀，唔系个个上维基百科噶嘛，我想亲口兜口兜面问你咯，得唔得先？ 冇所谓，唔问 咯。哎呀，真系，我讲问翻先，头先讲到，即系你嗱，你17、18岁就读完中六啦，系咪？ 系啊。 跟住就读就嗰几年系咪就喺度做散工，散工一路。咁做咗几年散工啊？其实 喺度做散工，其实 即系做到廿，即系边做散工边抗争，边做散工边抗争。 差唔多咁样。 咁但系点？但系你嗰啲散工系一日做10个钟噶嘛？咁你点去到抗争啊？即系我哋嗰啲都要请假去请愿啦、示威啦。 唔系嘅啫。咁当然做散工就 有冇俾老板炒啊？其实 我嘅即系讲法，散工就系、是可以周期性地失业啦，系咪？ 即短嗰啲散，即系好散嘅咯。咁你巴士嗰啲都系， 因为巴士嗰份就其实系80年代先做嘅，嗰时已经结咗婚噶啦。嗰就嗰、那个就系夜晚做几个钟嘅啫。啊，即系其实散工嘅意思就系咩咧？第一就系话你随时可以唔做啦，或者随时可以唔翻工啦。咁呢个其实都比 我记得你讲过，你话喺美善同道系咪啊？ 美善同道， 美善同道嘅字咩做嗰啲 receipt 嗰一卷一饼嗰啲啊嘛，系嘛？咁你做咗几耐啊？嗰啲又即系又系散嘅。 做咗一年到啦， 即系每年咁转咯。 其实就睇需要嘅啫，其实冇乜特别，即系其实你需要翻工咪翻工，唔翻工咪唔翻工。 咁你几时结婚噶？ 我系88年结婚。 咁你嗱啱啱放监出嚟啦。我可唔可以了解一下你其实喺狱中生活啊？ 唔乜特别嘅，我喺监狱里边系所谓单独囚禁嘅，个原因就系因为惩教处觉得我系一个好多人识嘅人，咁所以佢就为咗保安嘅理由咧，就 希望我能够单独筹感。 嗯，咁你嘅嗰四个礼拜其实系咪好即系每日嘅 schedule 都一样？朝头早食饭，咩晏昼食粥，夜晚 咁监狱 另一餐，咁你中间有啲咩做噶？ 监狱嘅生活噶都系全部都系 on schedule 啦。咁但系中间都有啲空闲嘅时间嘅，即系因为。单独囚禁佢就唔系好介意你喺个你喺你个监仓里边做咩嘢嘅啊？咁我系喺里边有嘢做嘅，黐信封呢、這个亦都系大家都知噶啦。 其实你嘅生活真系唔系你嘅人唔系太透明。 唔系呢度唔系好唔系好 get 到你做嘅嘢系咩话？ 黐信封啊嘛。咁 几多个钟头？ 我记得明报都有讲，唔系苹果有讲。黐晒就得噶啦，信封。佢唔会俾太多嘢你做， 咁但系基本上即系坐监系一个俾你反省同埋改过自身嘅机会嘛。你会觉得其他人坐监会唔会即系佢坐完个监会唔会真系反省到自己错嘅嘢咧？ 我相信有人会系啦，无论系基于恐惧啦，或者系换咗一个佢平常。唔会生活嘅环境令佢諗嘢啦，咁、这、呢个都会嘅。咁但係等于一个人去医院一样啦，咁你会沾染病菌㗎嘛。其实监狱就係最多坏人嘅地方，咁所以其实你都有一样可以学坏。 所以我想问嘅係你即係譬如你做立法会咁多年啦，你有冇去过美国睇过佢啲监仓？ 冇嘅，我睇。 你有猎奇咗？ 唔係 ,no。因为 我係睇戏睇过。 系啦，我就系想讲，因为我睇 Discovery 睇到好多咧，系有好多人坐监系越坐越癫嘅。 咁当然系啦，因为如果你因为美国系差唔多每个人都会系单独囚禁噶嘛，咁所以一个人喺单独囚禁底下长期咧，就当然佢对佢嗰个性格有好大嘅转，即系改变啦。 我就话即系香港坐监， 尤其是美国嘅暴力更加犀利啦。即是美國監獄的暴力，因為美國基本上都是一個很暴力的社會來的，那如果那些刑事犯當然是暴力之中的暴力，是不 是？還有人家的暴力是阻止不到的，即是一個幫派和另一個幫派在監獄裡面打交呢，你是沒辦法阻止的，就算警察都是。 香港也是的，但是香港就因為其實香港的幫會 少 我认为即是他大部分香港帮会入咗去之后呢其实他是很希望快点出来咯。因为美国一判身都几重的，美国其实判刑是相当重的。 因为我知道美国判刑就是有很多呢，你是判可能判十年八年，个问题你在入面坐的时候再犯事，你基本上判到是你一路加襟加下去，你都不是很有机会望到明天那么滞的了。 咁呢個，因為我就未試過喺美國監獄生活，亦都冇乜特別研究，我唔敢講啊。咁我覺得所有監獄都一樣嘅，就好醫院咁。如果你係諗住去睇病，可能你已經感染咗先，即係等於沙士嗰陣時嘅醫院一樣。咁呢樣嘢係會發生嘅，因為點解呢？當你睇唔到你下，即係你出咗監之後有乜嘢會？你一生人可以改變的時候，或者你不想改變的時候，當然你是即等於入了一間大學而已，即在你那個犯罪的即那個途程裡面，即你即識得更多人而已。 跳過另外一個話題，希望大家輕鬆一點。你在之前的訪問說過，人是在性的時候就越來越接近獸性，我覺得你呢啲知識喺邊度睇翻嚟嘅？ 性本身就係人嘅獸性嘅部分嚟， 所以有啲嘢係唔使睇書而你了解到咧。 因為如果人唔係獸性嘅一部分，或者一個係一個本能咧，咁我相信人類可能絕種啦。 所以我就係一個咁中意諗嘢嘅人咧。其實佢即係你係好了解女人，你覺得你係咪好呢一個好了解女人嘅人？ 我唔係， 你唔係。 我覺得我不是很了解女人，因為即是理論上女人應該是什麼呢？就是理論來的，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女人，女人每一個女人 individual 都是一個即是很 unique 的東西的。 你不一樣老實講，你可唔可以撞曬全世界女人冇啊嘛？咁所以其實你喺新人裏面撞到好，即係若干個嘅 unique 嘅女人嘅啫。除非你係， 所以你太太嗰時就係咁 unique 啦。 所以如果你除非職業上面你係會撞到好多女人，而且你仲係分析嗰啲女人嘅，咁你咪會可能喺實際的經驗裏面你係會了解多啲唔同嘅女人啦。但係你話 女性作為性別，或者每一個階有某個階層的女性，咁當然呢、這個喺呢一個做用呢個調查或者各樣嘢啊，咁都可以做到個論述出嚟嘅。但係呢個唔等於真實啊嘛。 我就係想聽下你覺得個真實係 咁，你有你仲幾個？你新人仲有幾個女人啫？ 多嘅喎，尤其是阿毛哥嗱，即係如果我用一個咁嘅， 唔係好簡單。如果撞到個女人咁。你同佢有乜機會？佢會係即係有一個好深入嘅了解咧？其實好簡單，我都講咗啦。我連朋友都唔夠時間去識嘅時候，咁你即係我咧，其實係多大部分人講女人，只不過係一個 stereotype， 即係嘅嘢嚟嘅啫嘛。即係係啦，即係咁你撞到個女人係人嚟噶嘛？佢冇佢唔係一個即係你話。講婦女咁當然係啦，因為你從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去量度婦女呢樣嘢，但係其實識婦女又唔識個女人啊。 好多人話女人普遍都係麻煩嘅，以你經驗係咪咧？ 咁老實講，男人麻煩咩？咁女人都話男人麻煩噶啦。 男人麻煩唔同女人喎，男人嘅麻煩係自找嘅，女人麻煩天生嘅噃。 啊！你唔好咁讲喎，我男人，我觉得男人都好烦嘅喎。 例如 咧，我真系未听过有咁嘅讲法。其实唔好讲男人同女人啦，人都系自找麻烦噶啦。其实人可以一出世混混噩噩，到佢死嗰阵时，咪离开个世界。咁但系其实生命就系你自己俾意义佢噶嘛。咁如果你话你要俾一个意义俾你嘅生命嘅时候，你就开始系。犯咗根源啦，系嘛？咁呢个亦都系佛学其中一个嘅讲法，就系话其实你系因为呢、這个相，你睇唔通啲相，相系常变噶嘛，系咪？咁咪即系你睇唔到个人生嘅本质。咁所以呢个，我觉得佛学有一定嘅合理性嘅，但系无论如何都讲我哋系。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然我们会有对我们自己的想象和这个期许，这个才是生命的意义。 那你譬如你那时做散工做地盘做花市，你会不会想到有一天你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呢？好像现在这样，即是香港最 number one 识，即是识得的人， 我当然没想 过，立法会议员， 我当然没想过， 即已经是会不会是觉得自己已经无悔呢？ 其实 或者你有冇嘢后悔？ 其实我觉得其实即系今日可能我多人识我，可能听日有最多人闹我都唔顶嘅，所以其实即系我就唔系好睇重啲嘢咯，系咪？即系当然我都系凡人，但系人哋点睇你，其实系唔系太重要，除非你系做紧一样嘢，你系需要公众嘅支持啦。即系公众支持咩咧？譬如间你可能系一个明星，咁你好需要你嘅 fans 影迷。咁你系一个足球员，咁即系我哋讲足球，咁你就好中美斯好中意球迷，中意佢。咁如果佢话喺政治嘅层面，咁你当然系会希望越多人明白你嘅主张同埋支持。 唔系，我知道你好洒脱，其实你唔留恋呢个位置，你冇改变你之前之后嘅生活，你住翻喺公屋，你捐晒大部分嘅粮去成立基金俾人哋抗争，即系一部分啦吓。咁你有冇？咁你又成日都唔屈公投去辞职诸如此类咁？你有冇谂过你真系有一日真系冇咗呢个议员嘅位置？咁你之后嘅生命，即系你生活会点样咧？ 咁我谂都唔会差过好多人嘅，系咪？即系 即系你唔可以喺议会发声啊！你要喺街头继续做抗争啦，冇咁多电视机影住啦，星期三大会。 咁呢个就系不可避免嘅嘢嚟嘅。咁但系 咁你咪自己削弱咗自己？ 但系你个生命唔系净喺议会啊嘛，你可以有其他嘢做啊嘛。 例如 有你可以讲话嗰个效，可能个效益或者效果冇咁好。 系咯，事倍事半功倍噶嘛，你喺立法会。 咁但系唔知噶，其实真系唔知噶，好难好难去衡，即系衡量。 我明白，你坐咗监之后，反而嗰个月仲好多人。 其实个意思就系 谈论你。 你唔知道个世界点变噶嘛？其实你等即系讲昂山素姬都系噶，咁佢1988年缅甸大选，咁佢领导嘅政党赢咗，咁跟住就反面就杀咗啲学生，杀咗啲人，咁跟住佢有好长嘅时间都系被软禁啦，系咪？咁其实你又睇唔到昂山素姬即系冇影响力噶，咁而家昂山素姬系议员，反而我就听唔到佢讲嘢。 反而我有个第二个角度问你，听你嘅访问，睇你嘅访问，睇你写嘅嘢，都会知道你份人系，即系我会咁形容咧，谦谦君子，讲嘢好斯文嘅，快慢好掌握到嘅。 咁唔系嘅，有时我都好串嘅咁啊。 嗱，就系啦，个问题就系话，你认真讲嘢嘅时候系一个咁嘅形象，但系普遍公众认，即系对你嘅认知咧，掟嘢啦，抬棺材啦，唔做嘢啦，串嘴啦，煲烟啦，系嘛，饮酒啦，沟女啦，如果俾个愿望你，你用呢个愿望可以改变到普遍香港人对你嘅认知，变翻你系原本话文质彬彬好斯文，系嘛，讲托司机嗰个你，你会唔会用呢个愿望？即系你会唔会想呢样嘢成真呢？ 愿望嘅根本就戆居噶啦，因为讲法好简单。我听过一个，我听过一个咸湿古仔，咁佢 咩变咩？ 咁佢话我条裤呢个阿拉丁神灯，咁佢话咁嗰个有粗口嘅，咁佢话你想要咩？我乜捻都要咁样。咁跟住真系乜捻都有咯。咁跟住佢惊起上嚟，就乜捻都唔要，你自己都冇埋。咁跟住就话我要翻咁样。咁其实呢个真系 即系三个愿望用完啦，变翻正常人。 系啦，咁即系所以。 因为点解我会咁问？因为多兰先问嗰样嘢嘅。如果公众对你嘅形象系有改变，可能系好啲嘅，你的影响力可能会更加大噶噃。 系啊，其实而家都系改变紧啦。我觉得其实我做呢十年议员，当然憎我嘅人都唔会系少咗，因为。多唔係好出名嘅時候，憎我嘅人都唔會咁介，即係唔會咁著力去憎我。咁但係整體嚟講，因為我係做咗議員之後咧，我有個平台咧係多人認識咗我，其實即係支持我的人多咗。 我就話 你都係鬧，即係主動出嚟鬧我的人都多咗啦。 咁阿爺俾錢多咗嘛？ 都唔係嘅。其實即係當你去去侵犯某一啲人個價值觀念嘅時候咧，佢當然係會 撲出嚟， 撲出嚟頂住啦。因為其實好多人嗰個價值觀念都係佢行事嘅原則嚟噶嘛。咁如果你當你有一個人挑戰佢嗰、那個價值觀念嘅時候，當然佢會係會你挑戰得佢厲害嘅時候，咁佢咪越憎你咯，就咁簡單啫嘛。其实未必一定是 但你不 care 的啦，啲人憎你唔憎，中唔中意你？ 唔系，我解释紧一个现象就系话，咁你唔能够全世界人都中意你噶嘛，系咪？咁你有冇谂咧？ 即系如果啲人 care 就会唔开心咯，但我唔觉得你因为即系会咁样唔开心咯，即系好豁达咯。话知你咁 两个层面咧，一个就系政客嘅角度，就系话希望越多人中意佢啦咁样。 咁票王啦，你做咗。 咁但系都系10%到啫，10%嘅选票到啫，11-2啫。咁即系其实你想全部人中意你就冇可能。其实因为用比例代表制咧，即系等于总统制，即系两轮一样嘅。咁因为我嘅票12%，到底其他泛民嘅票有几多系我唔知噶嘛？因为大家都识得而家用分票嘅角度啊嘛。即系话如果我系一个人嘅时候，攞几多票系唔知噶嘛？明白我讲咩？即系话，超雄啊，或者阿万必啊，或者阿汤啊，或者阿刘慧卿啊， 即系净系得你一个人选嘅时候，你可以立到嗰个光谱里面几多个 percent 嘅票？ 好简单，就系咁简单。 最后一个问题啊，咩情况之下你会唔选咧？ 我辞职公投咪我唔选得咯。 你唔选得啫，你咪唔选啦。即系譬如呢届辞职公投最多， 即系话退，即系话我主动唔选。 系。 我都考虑紧，其实我就觉得，我做议员做60岁就应该足够噶啦。 即系下年噶咯、啊， 即系下一届，下年 唔系啊，即系下届。你计翻个年纪系仲有两年啫嘛， 系咯，即系 六十岁啊， 2016咯，下一届 系啊。咁但系当然而家仲未做最后嘅决定啦。我觉得做到六十岁都差唔多啦。 咁你健康 providing 得你都健康啦。咁你可能到八十岁噶嘛？其实你嚟紧仲有二十年，咁你会点样去 plan 你呢二十年？ 咁你？唔做议员嘅人，嗰生命咪即系白费咗，冇可能咁样讲。 冇咁 属于翻，属于翻。 如果你唔做议员，咪做第二样嘢 啫嘛。 我有计划，但系通常 唔讲 太早做嘅计划都系做唔到噶啦。 有冇咁大 鼓励嘅啫？ 即系做下教书啊、出书啊咁嗰啲啊？ 我又觉得我又冇咩学问教俾人嘅啫。 唔系你， 即系我又觉得。好多人寫書咧，香港寫書咧，書展賣嗰啲書根本就係 呃錢啊！ 唔係呃錢，係對啲樹好，對啲樹好殘忍咯、啊， 浪費紙張。 我又唔係好明白你點去講呢一樣嘢喎。 我嗱當然文學角度嚟講，唔同嘅人表達唔同嘅嘢係冇問題嘅。但而家香港大部分嘅書咧，就係將嗰啲專欄輯埋一齊。嗰專欄本身每一日就係等，即係冇飯開煮飯食嘅啫嘛。咁你將啲專欄夾埋一齊有咩意思？ 你會唔會 除咗一個歷史嘅印記之外， 你會唔會用一啲時間去將你從政咁多年嘅嘢寫翻本書，寫個回憶錄？ 我考慮下啦，因為第一我如果寫嘅時候涉及好多人同埋事啦、我又唔係一個特別中意。去考證的人，因為如果你寫回憶的東西，你涉及太多人的事，如果回憶就是隨便說的就沒意思，因為你一定要有出處嘛， 即是你不想本書變成是非。 不是，問題就是香港是很少做這些東西，即是你的 footnote 有沒有可靠的東西呢？其實一本能不能夠被人尊敬的著作呢，除了是一些論述式的，即是完全是我說做理財咁，我係咁講，大部分都係會有啲考證，尤其是寫人同埋事嘅時候。咁但係香港喺呢方面就非常之差嘅。以外傳外有啦，或者出處冇都有嘅。即係好簡單，我話啊，2014年七月去香港花生台咁樣。咁我講嘅嘢，如果花生台已經執咗粒，連嗰啲阿卡都冇埋嘅時候，咁咪即係噏嘅啫喎，係咪先咧？即係但係香港喺呢方面真係非常之差。 唔係外國都係 太多短命嘅嘢， 自傳咩成都係作嘅啫嘛，裏邊 咁咁嗰個唔同啊嘛。佢係講佢自己。 啲明星名人啲自傳都係整到好 juicy 嘅咯。 所以啲人咪唔會當佢消閒書咁睇咯。你唔通你會買一本？个明星讲嘅嘢你当系真嘅，你咪都当系消闲嘅啫嘛，系咪？ 即系当你自己一本咧历史书。 如果你系当消闲书咁，我有冇兴趣写？如果冇钱，我就会写嘅。 唔系你出个相集都好得啊！我都想知 道。 相集就因为我唔想写，咁嗰个出版人话唔使啦，咁出相啊嘛。 但系有时画面俾到睇嗰个人嗰个感觉系多个字嘅。 你知而家啲年轻一代真系睇， 因为可以咁讲啊，因为 睇字。 其实呢个亦都系人类 退步 基本上嘅两大嘅本能嚟嘅，就系、是、一个就系抽象思维，一个就系形象思维啦，系咪？ 嗯。 咁中间系互相交错嘅。你对你嘅抽象思维叻，又会令到你嘅形象思维好啲。你嘅形象思维叻。咁你都會去喺抽象思維度咧，係提升你的形象思維嘅，係咪？咁呢個交互嘅作用，係你死之前都會有嘅，除非你係老人痴呆症嘅啫。咁所以好難嘅，因為 literature 呢樣嘢咧，喺西方嚟講咧 ，literature 唔係淨係講話寫嗰啲所謂文藝嗰啲嘢嘅 ，literature 係好廣泛 ，literature 有廣泛嘅嘢嘅，即係話逢係寫出嚟嘅嘢都叫 literature。咁當然你話求其寫本書講話，哎呀，我從政幾多年都得嘅。咁但係有咩貢獻咧？我覺得冇乜特別貢獻。 如果揾你寫歷史咧， 歷史咁我當然我要受過訓練先得啦，係咪？即係唔可以亂嚟。 蕭生都冇乜點受過訓練嘅啫喎。 蕭生受過訓練， 阿毛哥咧，你会唔会咧？即系譬如以前阿托洛殊基啊、K 卡嗰啲嘢，嗰一套系嘅理论嘅根基。你会唔会系未来谂住写一套书咧？一个理论嘅根基咧，留俾后世。 冇，因为我觉得我理论唔系好叻咯。 但系你， 如果你写翻， 但你都创咗一个派别。 你写翻前人讲过理论，即系抄书啫嘛。我意思 嘅，唔系你都好多理论噶， 即系 演化。 因为如果理论嘅话，就系你话你要有一个喺方法论上面有一个创新啊嘛，认识论上面有创新，系啦，或者认识论上面你有一个创新啊嘛，系嘛？咁如果你冇创新嘅时候，咁你当然可以喺前人嘅经验上面去做一啲 即系 modernize 咗啦， 或者modify 啊 ，whatever you call， 咁咁我第一我又唔係好叻呢方面，第二我唔覺得我有成就，咁點解要做呢？我冇意思嘅，係咪？我而家見到香港多理論家，其實都係將西方佢睇到即係最新嘅理論拎嚟分析香港。咁但係個問題，我覺得香港有個問題就係冇乜人做卡式嘅嘢咯。呢個大陸比較好啲，台灣比較好啲，因為唔肯即係花心機去翻譯嗰啲卡式嘅，因為點解？这个就其实是他们的心态，因为你不识我识，那我就乱咁讲识，你明唔明？ 同埋香港是比较， 即系我讲咗啊，我讲诶边个边个边个边个咁样，你一路讲一轮，咁嗰条友都连嗰个知识嘅平台都同你唔平等嘅时候，咁边度有华语嘅平台啫？冇华语平台一定唔平等啊！而家你好多人都系噶，系嘛？即系我睇到好多香港嘅政论家或者写专栏或者写咩嘅人，佢都唔会。俾心機係喺卡式嗰個推廣嗰度做啲嘢，呢個五四運動就唔同啊！五四運動好多人係將西方嘅嘢譯過嚟啊嘛，咁就令到大家都叻啲，然後再喺個叻啲嘅基礎上面討論。而家香港好多嗰啲所謂理論家或者係寫論述嘅人，其實佢就將佢自己睇咗嘅嘢明與唔明都好，咁就喺度 up。嗱，你通常你會睇到嘅。佢哋 up 佢嗰啲嘢嘅時候咧，其實係你睇落去咧，佢唔知你明你好，你咪好明顯就係佢唔通嘅。 嗯， 佢自己先自己講乜嘢。咁但係因為我哋有文字崇拜狂啊嘛，咁覺得寫得多字嘅人一定係有道理啦。 嗯， 係嘛？咁呢個第一層。第二就係話，當佢拎嚟分析香港嘅嘢嘅時候咧，因為佢冇一個好明顯嘅。規範啊，咁所以其實佢係點樣用啲理論真係冇人知嘅，係佢先知嘅啫。咁至於嗰啲現實係點咧？其實現實係積木嚟啫嘛，你砌嚟砌去得噶。 嗯，會唔會香港咧個比較上係幾極端嘅資本主義咧？樣嘢都要快咧，個快餐嘅文化咧，所以好多佢其實係一啲係將一啲。冇一个突破性嘅理论咧，即系个卡式嘅理论咧，将佢好多嘢功能 化。唔系呢个就系、是其实系资本主义嘅其中一个 快餐化。 唔系快餐化，系叫做大量生产。 嗯，因为要卖书。 大量生产个本质就系咩咧？嗰样嘢系可以大量咁生产，同埋嗰个需求都系大量生产嘅。咁所以大家都系其实多数都是官能刺激比较多啲， 即系唔会喺个理论基础嗰方面。 官能刺激是不停咁样，系一个直接嘅反应嚟噶嘛。如果你话你去做一啲思考嘅时候，好明显同官能刺激是唔同嘅，因为当你越嚟越去得入嘅时候，你唔需要一种大量生产嘅嘢，你需要更加unique 嘅嘢嘛。咁所以其实喺资本主义做文化事业嘅时候，佢一定系会刺激你嗰个官能。官能感覺，然後適應佢大量生產同埋大量生產呢個慾望， 即係攞一個生逼為主嘅，算唔算咧？ 攞生逼為主其實都唔係咁樣，其實 sensational 就係話喺唔同嘅時期，喺唔同嘅日子裏邊，你都會揾個 sensation 俾佢啊嘛，即係等於政壇咁樣，如果你話研究啲政治理論，咁當然即係講嚟講去都三幅皮啦，除非。有突破啦，系咪啊？咁如果但系你讲我着短裤咁，当然系你即系我后日又着长裤，但系又着裙，咁就 sensational 咯。其实嗰、那个可能嗰、那个理据都一样，就系话 男議員可以做嘅嘢，女議員可以做嘅男議員都應該做一做。但係你如果你咁講，你做兩日已經冇人睇啦。 咁啊，今日好多謝阿毛哥啦，同我哋傾咗咁耐啦。咁有機會嘅。 其實你個世界盃就一樣，你點係拋？你點係包裝嘅嘛？你諗下，而家世界盃又講咁多嘢，其實就係包裝個世界盃，用不同嘅方式包裝世界盃，咁就刺激你個 sensation 度咯。即係話好簡單咁講，邊個球員乜乜乜乜嗰啲趣事，其實同場波有冇關係？冇關係嘅。 好、 佢有几个老婆同佢踢场波有乜关系？冇关系，或者佢身价几高咁。 但系读者最中意就系听呢啲嘛。 咁所以咪其实我讲话资本主义嘅生产方式就系话 功能性啦、 功能性同埋一定系要大，即、就、系、是、一个 mass production。咁如果你要 mass production 嘅时候，你一定要嗰个 sensation 都要系即系 massive。咁所以佢咪不停刺激你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官能 咯。不如咁啦，最后俾三个愿望你，你会有边三个愿望啊？你唔好讲话头先讲乜 阿根廷赢波。 唔系我愿望就系第一，我愿望第一就系而家即刻可以去厕所，因为我急啦。 我记得你成日交叉脚。 第二咧就系、是、我能够准时去到下一个场合。第三咧就系、 是、再要多三个。 今晚 德国 唔系今晚睇波嘅人，无论输赢都觉得佢哋波系输得唔抵嘅。 多谢咯， 多谢阿波哥 ，thank you，thank you， 拜 拜。